三五十，众丫鬟辈俱能跨马，各持刀枪，然然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。不不多时，来日就在江南。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先都回去吧。”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，二郎们得主地，他们一个借到御车拉马转还乡，将然要起毛车跳开船走、哦哦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哼万铃响。但得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须簪缨冠顶梁，神烁烁，阔目红眉，精神满，端正正，他那笔直口阔，皮革方，厚哒哒，两耳垂纶，银盆面，雄赳赳，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，方头几条纹丝绕，穿九五，风里里，请功宝剑敲中走，你咋咋？天可见黑鱼带铁背红胎，老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可敌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在两旁，七匹哪日追风银鞋寨，青衣裳兵丁将旁，虎钩神飞枪来者是神兵虎，在长安坡前是苍马美名扬、啊啊、赵子龙悬哨方回听家将兵说，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，就弃马寻航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说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抓抓抓，二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 见大船临近，桨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亚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在望不摇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一大烟出螺口，马连坡出草帽，腰带毡帽一上张秋，徐州上产寒大大白菜，要吃鸭梨上锅头，葫芦出在了西藏地，要吃杂面一上曲州，不安县出柳器，东安县带不按这条河口，石鼓仙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香肠二州，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济潞州，锁娘娘周八家，一块山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了秦芳墙。 天高河长。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Oh, 上座，我安好我一路光阴，打了胆胆才寻回旧景，正与着你不云云心与家林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